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同文兵排长率先落到地狱之中，我同排长都点着一支火把，各攞着一支步枪，落到棺材堡下边。我举起火把，抬头睇咗睇，呢个地穴距离棺材堡约莫有20几米。呢道裂缝系自然产生嘅，睇唔出人工痕迹。下边系非常阔嘅一条通道，高7-8米，阔10几米，遍地都系用长方大石铺成，壁上边都渗出水珠。身处其间，觉得阴寒透骨。古南呢一带水土深厚，轻易见唔到地下水。依度先至系地下20几米，渗水就已经比较严重啦。咁系同石碑店村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嘅。盆地本嚟就低洼，又时逢雨季，所以先至会咁样。如果依度真系古墓，咁地宫里头嘅器物恐怕都被水损坏得差唔多啦。大地嘅断层非常明显，除咗我哋落嚟嘅裂缝之外，地道中仲有好多断裂，似乎依度系处于一条地震带之上。好在呢条地道虽然结构简单，但系非常坚固，冇塌方痕迹。民兵排长指住唔远嘅地方讲俾我知，佢第一次落嚟嘅时候，就系响嗰度见到有张石床，上面摆咗个长方形嘅石头盒，有20几斤重，攞出去一睇，里面系六尊恩雄似血嘅古玉奇兽。呢一套石盒玉兽我冇见到，依家正由村委会嘅人保管住。我问民兵排长，再向里头系点样嘅？民兵排长摇头讲，石床呢系响一个石头盖嘅房屋里头，再向前边就冇路啦。但系石屋地面上呢仲有个破洞，下面系好深啊，用手电筒往里边照呢，咩都睇唔见，即系觉得里边呢冒出好多风嚟嘅，吹到人周身起晒鸡皮，唔敢再睇啦，就揽住个石口跑翻去啦。系啦，下边有水声啊！呢个时候，后边啲人亦陆续嚟到地穴啦。我睇下人都到齐晒啦，清点咗一次人数，叮嘱佢哋唔好随便开枪，一定要等我嘅命令，先睇清楚啦，唔好误伤咗孙教授佢哋。我同杨雪莉外加民兵排长带住4名民兵，一共有7个人，带住4支步枪，点咗3支火把。依家人又多，枪又够，加上200蚊劳务费为目标，众人胆气足，跟住我就向地道深处行啦。呢条宽阔但并唔算好长嘅地道好干净，并冇任何多余嘅嘢，甚至连隻老鼠都冇。我哋一边行一边嗌孙教授，但系地道之中除咗阵阵嘅回声同埋水滴声之外，咩动静都冇。行到尽头，果然系好似民兵排长讲嘅咁，有间石屋，同普通民房大小相差无几，系用一块块圆形石头堆砌而成。门洞系半圆形嘅，毫无遮拦，虽然一睇就知道系人为修造，但系却有一种浑然天成嘅感觉。历史上好少睇到有咁样嘅建筑物，唔通真系俾盲佬讲中咗？呢个系神仙炼丹嘅地方。我问杨雪莉可唔可以睇得出嚟呢一间石屋系用嚟做咩嘅？杨雪莉都未见过咁样嘅屋。于是我哋就从门洞中穿过，入到屋里头。呢度除咗有张石床之外，就一无所有啦。石床平整，光滑如镜， 唔止係古墓中嘅石床。睇咗半日，我哋都冇睇出个所以然嚟。石屋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嘅缺口，係个45度倾斜嘅地道入口。下边好深，我用手电筒向里面照，睇唔到尽头。只见有条人工嘅斜坡可以行落去。孙教授可能就係从呢度落咗去啦。我向里头嗌咗几声，冇人回应。我只好当先带住众人落去，留低两个民兵守住入口，以防万一。沿住乱石填土堆成嘅坡道向下走咗好耐下，只听见水声流动。我担心孙教授跌咗入水里头浸死咗，急忙行快咗几步。大家到下边一睇，呢度系一个人工开凿嘅洞穴，中间有个唔大嘅水潭。响手电筒嘅照射下，潭水系深黑色嘅，深不见底，唔知道系唔系活水。上面有几个大铁环，吊住几条沉入深潭中嘅大铁链。奇怪嘅系，呢啲链啊黑沉沉，唔似系铁，因为上面啊一啲锈迹都冇。但系一时之间又睇唔出系咩材料打造而成嘅。巨链好似不咁直，有一端沉入咗深潭之中，好似系聚住啲咩重物咁。我哋想行近啲仔细睇清楚，呢几条粗大嘅链突然猛然咁，呢几条粗大嘅链突然猛烈咁抖动咗一下，将平静嘅潭水激起咗串串涟漪。进入洞穴深处，除咗我同杨雪莉之外，仲有民兵排长带住两个民兵。我哋忽然见到垂直浸入水潭嘅链条一阵抖动，都不禁向后退咗几步。这个洞中冇风，潭中冇波，咁粗咁重嘅链点解会无端端咁喐呢？唔通被巨链吊响水潭下面嘅系隻生物？乜嘢生物需要用咁粗嘅链条锁住呢？我望咗一眼杨雪莉，佢亦系一面茫然，对住我摇咗摇头。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，亦算系见过啲稀奇古怪嘅嘢，但系面对呢个水潭，仲有呢条咁粗嘅链，实在揾唔到咩头绪。但系事关孙教授嘅下落，只有冒险将条铁链拉上嚟啦，睇下下面究竟有啲乜嘢。呢阵时，呢几个民兵开始紧张起身。自古以嚟三秦之地就系民风彪悍。对于呢啲当农民出身嘅民兵，如果要佢哋面对荷枪实弹嘅敌人，佢哋都未必会退缩。但系呢度几千年嚟迷信嘅思想根深蒂固，再加上未落嚟地狱之前，村民纷纷议论，讲咩嘅都有。当我哋身处奇境，呢啲民兵见到咁怪异嘅情况，自然就免不了疑神疑鬼啦。民兵排长就对我讲啦：，前首长，胡首长，呢、这个水洼里头派锁住啲咩怪物呢？唔可以惊动啊！唔系啊，我哋条村啊，实听遭殃啦。另外两个民兵亦都讲啦：，系啊。可能系锁住黄河里头啲鬼怪啊，唔好轻举妄动啊，怕会有灾祸啊。我耳里头听住民兵地对我讲嘅嘢，对眼始终都冇得闲过，必须揾个理由将民兵讲服。唔系佢哋肯定就会被吓跑啦。剩低我同杨雪莉两个，咁就弊晒啦。我周围睇咗下情况。石碑店村系一个小型嘅盆地，离黄河唔远，我睇风水形势，从嚟未走过眼。依度绝对唔会有咩贵族武装，虽然环境好好，甚至可以讲系个神仙洞府，但系地下水太多，唔可能有人傻到将墓穴收响呢度嘅。呢一条宽阔嘅地道以及地道尽头嘅石屋，亦唔似系墓室。我就只系对古墓好熟，第二啲古代建筑就唔系好识啦。 但是石屋里头的石床有几分古怪。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，一种呢是摆放墓主棺椁，叫做墓床，另一种呢是用来陈列冥器的，叫做神台。石屋中的这张就更加似是个神台。这里有一个细细地的潭口洞穴，在这里就算是已经到了尽头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岔路和暗道。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入了这个洞穴的，这里见不到他们的踪影，难道他们遭到了不测，抑或跌入水潭里面呢？整个洞穴有明显人工开凿的痕迹，规模亦不是很大，几条粗大的铁链穿过洞顶，接住角落头的一个摇橹，睇嚟是可以升降的。我伸手摸了摸这条链，确实是铁的，不过外层涂了一层防锈的涂料，显得黑沉沉，毫无光泽。我再睇了睇沉入潭中的铁链，仲响到微微咁抖动，应该唔会系被潭下暗涌冲成咁嘅，肯定系有生嘅嘢响入边。唔通被铁链绑住嘅系只巨猿、老龙之类嘅嘢？呢种事千祈唔可以对嗰啲民兵讲。我忽然谂起算命佬讲嘅嘢，呢、这个老坑系顺口开河，不过对呢啲村民却有奇效。我不妨依样画葫芦啦，以迷信嘅思想对付迷信嘅思想。反正当务之急是要将潭里头嘅嘢掹上嚟，尽快找到孙教授。于是我神情坚毅咁对民兵讲啦：同志们啊，依家国家同人民考验我哋嘅时候到啦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大无畏嘅革命精神唔可以丢啊！我哋一齐动手，将铁链从潭里头掹出嚟。民兵排长仲未等我讲完，就抢住对我讲啦： 胡首长，哎呀，我嘅胡大首长啊，唔掹得啊，万万唔掹得啊！呢条铁链啊，绑住黄河老怪，咁嘅离天大事啊，唔可以立乱做嘅。 讲实话，我心里头都冇咩底啊，不过表面上呢，就要扮到镇定自若，攞出啲首长嘅感觉嚟。我对民兵排长讲：排长同志，你记唔记得啊？嗰、那个算命先生点讲呢？你哋村里头呢位先生是古时候的姜太公、刘伯温、诸葛亮转世，前知八百年，后知五百载。他讲这里是个仙人洞，我看多数都没错，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看过这种情况。这个潭里头吊住的一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，里面有食了长生不老、百病不侵的灵丹妙药，这些仙丹肯定是我们发现先的。按照国际惯例呢，就应该国际上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，好像是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的。但我一时想不起身，即刻问杨雪莉了，国际惯例是怎么说的？杨雪莉替我说了，按照国际惯例呢，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。我一听正是命名权都未得的，于是接住对民兵讲了：同志们啊，命名权你们懂不懂啊？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，比如这位兄弟，你叫做李大壮，只要你愿意啊，我们发现的这些仙丹就可以叫做大壮丹了。一旦我哋国家科研工作者将呢一啲仙丹批量生产，造福人民，我哋就算系对党同人民立咗大功啦。另外最重要嘅系先到先得，我哋五个人发现到先噶嘛，咁我哋每个人就可以先攞几粒嚟食。呢件事我拍板做主啦。三个民兵俾我讲到晕晒，三个人你望下我，我睇下你。一嚟呢，响上面嘅时候盲佬讲嘅嘢佢哋十分相信，二嚟呢 又鍾意呢一种虚荣。三厘长生不老仙丹边个唔想食啊。但係仲有一个顾虑未消除。既然铁链下面冧住嘅係太上老君嘅炼丹炉，点解铁链会时不时咁喐动呢？我心諗夜长梦多啊。再等啲民兵咁乱估落去，我呢啲大话就要串煲啦。於是我就讲啦。呢条铁链为咩会喐呢？係啦。佢会喐係因为係因为炉中仙丹嘅仙气喺度流动㗎嘛。呢种食咗长生不老万病皆除嘅仙丹，你哋以为食保济丸又黑又臭，呢啲呀每一粒都有灵性嘅，毕竟都系仙家之物啊嘛。民兵听咗我咁讲，连连就岌头啦，觉得好有道理啊！睇嚟呢条链绑住嘅唔系咩黄河中嘅妖怪，肯定系太上老君嘅炼丹炉。纷纷啊卷起衫袖，准备喐手啦。民兵排长突然谂到啲咩，行到嚟我身边，对住我细声咁讲咗几句。我听完之后笑住咁对佢讲，嘿，排长同志，你即管放心，仙丹神药冇话医唔好嘅病，就你嗰种事根本都唔算系咩。呢种仙丹系专治阳而不举，举而不坚，坚而不久，包你食完就啪啪声。另外两个民兵喺旁边听到哈哈大笑，搞到个民兵排长有啲面红，对住两个大声喝啦。 嘿，笑乜撚啫，快啲做嘢。 杨雪莉觉得有啲唔妥，低声对我讲啦。 老虎啊，我睇被铁链绑喺潭中嘅好似係有生命嘅嘢。就咁随随便便咁掹出嚟会唔会。 我趁住民兵盖准备转动摇橹，就对杨雪莉讲啦。你唔通仲信我唔过咩？你即管放心啦，我同你一样都是得一条命，我怎会拿条命来教飞呢？我看过这里的形势和理气，我看东西从未走过眼的。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，我敢用人头担保，绝对不会有什么古墓，所以不用担心有种子。而且这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，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，怎么看都不会有什么凶恶的异兽，就算是有有条铁链绑住，我哋又有步枪防身，怕咩呢？万一孙教授响下边，我哋迟迟唔喐手，佢条老命就冇啦。当然啦，依家喐手恐怕都迟啦，听天由命啦。 我唔系对你唔放心，系你从嚟未办过等我放心嘅事。你对嗰啲乡民讲咩唔好啊？系都要讲咩长生不老嘅仙丹妙药？我睇你呀、比算命佬仲离谱。等阵将铁链掹上嚟，冇咩仙丹灵药，我睇你点同佢哋交代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，我就冇盲佬咁犀利，呢、这个老坑把口啊啷过油咁嘅，顺口开河。我依家都冇晒符啫，我唔敢讲，嗰啲民兵点会出死力呢？我估计呢个绞盘冇三个人系转唔喐嘅。得我哋两个系搞唔掂嘅，等阵万一冇仙丹，你要帮我打下圆场，咪等我一个人为难啦。民兵排长准备完毕，向旁边嗌我啦。我唔同杨雪莉倾啦，将火把插响潭边，各自托起步枪，拉开枪山，对民兵排长一挥手，喐手啦！民兵排长带住另外两个民兵转动摇橹。好似喺井中打水咁，喺绞盘上面卷起一圈一圈嘅铁链。冇諗到呢个绞盘同摇橹铁链之间嘅力学原理设计得咁巧妙，根本唔使三个人，就算係一个人使八成嘅力就可以将铁链缓缓咁卷入绞盘。随住深入水潭中嘅铁链升起，我同杨雪莉手心都出晒汗。深潭之中嘅系乜嘢，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啦。我个心亦不由得同呢一条粗大嘅铁链慢慢咁提咗起身。铁链卷咗几米，只见潭中水花一分， 有个黑沉沉嘅嘢从潭水中露咗出嚟。民兵排长大嗌啦： 哎呀，我祖宗啊，胡首长真係讲得冇错嘅，睇嚟真係太上老君嘅炼丹炉嘅。 冇諗到开口中，水潭里头真係收埋个炼丹炉。呢个炼丹炉到底有咩作用呢？孙教授响唔响呢个炼丹炉里头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。